厄斯德拉上第四章。犹大和本雅明的敌人一听说充军回来的子民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修建殿宇，便来见泽鲁巴贝尔、耶稣雅汉族长，向他们说，让我们同你们一起建筑吧，因为我们同你们一样求问你们的天主。自从亚述王厄撒哈东将我们带到这里之日起，我们即向他献祭。但是泽鲁巴贝尔、耶稣雅和以色列的族长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能同我们一起给我们的天主修建殿宇，因为按波斯王居鲁士给我们出的命令，我们应单独给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修建殿宇。当时便有当地人来挫折犹大人民的勇气，扰乱他们建筑的工作，还买通了一些参议员来反对他们，破坏他们的计划。整个波斯王居鲁士朝代自始至终，直到波斯王达里阿朝代，常是如此。在薛西斯朝代，在他登基之初，他们还写了诉状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阿塔薛西斯年间，比舍兰、米特达特、达贝尔和其余的同僚也曾上书于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奏文是用阿拉美文字，也是用阿拉美语言写的。以后勒洪总督和史莫瑟秘书为耶路撒冷市也曾上书于阿塔薛西斯王，其文如下。上书的是勒洪总督、史莫瑟秘书和其余的同僚及判官和钦差、波斯书记、厄勒克人、巴比伦人、赎商人及厄兰人，以及伟大和显贵的阿斯纳帕所遣来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和河西其余地区的各民族。以下是送于王的奏文副本。你的臣仆河西的人民上奏阿塔薛西斯王，今上奏大王，前由大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来的犹太人，一到了那座作乱邪恶的耶路撒冷城，便大兴土木，修建城墙，现已打好基础。今上奏大王，那城若是建成，城垣若是修完，他们便不再纳粮、出捐和完税了。如此于大王的国库必定有害。现今我们既使王家的言，自不应做事大王受害。为此我们上奏禀告大王，请大王查阅先王记录，在记录上必会查出，从而知道这城是座好乱的城，曾加害先王和各省，自古以来其中常发生叛乱，故此才被毁灭。为此我们奏明大王，如果那城建成，城垣筑完，从此大王便没有河西的版图。君王复文如下：愿勒洪总督、史莫瑟秘书以及其余住在撒玛利亚的官员和河西其余的人民平安。你们常来的奏书已在我们前清楚诵读了。我下命检查，的确发现那座城自古以来即违抗君王，其中常发生叛乱造反的事。先前曾有英武的君王治理过耶路撒冷，统辖过整个河西之地， 人都给他们纳粮、出捐和完税。所以现在，你们应发一道命令，叫这些人停止，不准修城，直到我们另发指令。你们应注意，对此不可疏忽，免得损害加重，祸及君王。当阿塔薛西斯王的复文副本在勒洪史莫瑟秘书和他们同僚前诵读之后，这些人就急速前往耶路撒冷，来到犹太人那里，用威胁和武力迫使他们停工。于是耶路撒冷天主殿宇的工程便停顿了，一直停到波斯王达里阿在位第二年。